晚就到这里，你说好吗？反正你会说的也只剩谎话。太多人分这句哈尼，就像蛋糕爬满了蚂蚁。越美丽，我只会越伤心。Oh baby， 那些不够爱的爱，别再说是爱，我也不再是这样糖果的小女孩。爱不能分配，只能很纯粹，纯粹的只给一个谁。那些到处爱的爱，别再说是爱，故事也不会永远只照你的剧本拍。流过的泪是毕业前的学费，爱只给一个谁。欺骗是你基因的天性，傻傻犯错的怪我会不会？太多人你都叫天性，就像布满霉菌的声音，越好听，我只会越伤心。Oh baby， 那些不够爱的爱，别再说是爱，我也不再是这样糖果的小女孩。爱不能。Oh baby， 那些不够爱的爱，别再说是爱，我也不。